0850013833。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市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 哎，要我说啊，你们都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文明微探员。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围栏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体坛夜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今天体坛夜话咱们上下半段都要聊足球方面的话题。在上半段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把天英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天英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康乐好。 哎，天英，咱们首先说说女足的情况啊。女足的比赛呢，这个看到全运会的决赛当中，女足联合队是在雨中战胜了上海队，夺得了全运会的冠军。理论上来讲呢，这个联合队的主教练水庆霞指导好像是这关应该是过了啊。那未来他会不会转正是球迷关心的一个焦点，就涉及到了中国女足这个帅位的问题。从资历上来说呢，无论是当球员还是做教练，似乎水指导就水庆霞指导都是够了，这个资历上。此前他也曾两次成为女足的这个主帅的候选人。想问问天英，你觉得现在女足这样的一个局面，水庆霞指导会来执教吗？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赛后啊，水庆霞指导回复了大家对于他这个帅位这个问题。他说，梦想每个人都会有的，自己当了这么多年教练，原先也是踢球的，希望可以在国家队当教练，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啊。他也说每个人在不同的行当当中可能都希望做得更好，希望努力一下啊。其实没有100%完全的回复大家问题，他到底当不当国家队的主教练。天英，你觉得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 对，就是昨天的比赛啊，大家也看到了，就是中国女足的这个联合队获胜了，然后水指导呢在场边一直在带队。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一点，就是之前水指导其实带上海的时候成绩就不错，而且上海队当中啊也产生了很多的女足国脚。从现在的情况看，大家要首先要承认一点，就是女足主教练的这个国家队主教练的这个位置不可能没有人去接，然后必定会有一个主教练来接。从现在看，贾指导这个之后啊，我个人感觉哈，就是水庆霞的出山啊，应该是众望所归。因为在此之前，就是足协相关部门也做过很多的这些调研啊，就是既有能力又得到了认可，而且有这种实际带队经验的，其实水指导可能是，而且是有理论上能够去国家队的哈。因为还有很多因素，有一些教练他去不了，那么理论上还可以去的，其实水指导是当前比较少的一个人选了。这也是中国的足球，特别是中国女足挺尴尬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回头看一眼，就在中国足球，在中国女足强大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单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女足的阵容，就是球员，我们其实还有一大批非常好的女足的教练，就是带女足成绩非常好的教练。但是这一段时间以来，就这些年以来，其实带女足非常好的教练的数量也少了，就是中国女足出现的这个整体的滑落，不单单是球员的问题，不单单表现在球员层面上，在教练层面上面的问题也是非常大。这个我认为更应该引起中国足球界的关注跟担心。 哎，当然说到了女足这个情况，大家不只讨论到的是主教练的这个状况啊，田英。很多人也说了，这中国女足现在谁去了都不愿意摊这样的一滩浑水，说这把女足现在状况比作一滩浑水。你认为情况有这么糟糕吗，天英？ 所谓的这个一滩浑水啊，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当今的中国女足其实面临的困难非常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女足的球员基础，在专业队的时代，其实我们的这种很多省市都有自己的女足队伍，相对来讲我们的女足的阵容啊，就可选材的阵容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女足当时的国家队的体系啊，采取的是这种长期集训的方式，其实对于当时国家队的这种发展也有帮助。而那个时候说白了哈，咱们说一个比较尴尬的话题，这世界上也没什么人玩女足， 就是没有人玩这个项目，就从事这个项目或重点关注这个项目的国家也少，然后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的成绩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环境，第一，我们的这种足球女足的基础的环境比原来要更差了。第二，我们现在女足的联赛从现在看，尽管还在坚持还在维持，但也只是维持的这么一个层次。第三，现在世界女足范围之内啊，从事这个运动玩这个运动的人和国家越来越多，我们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强大。整体来讲，对于中国女足来讲，现在的确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代，不是一个风光的时代。每个教练其实都想什么？哎，我带一支蒸蒸向上的球队哈，在国际上拿个冠军啊，这个成名立万，哦，拿到金牌回来哈，万众敬仰。大家其实说白了都是喜欢这个。而在低谷当中的中国女足，在最残酷的竞争环境之下的中国女足，这个时候谁要能站出来当这个教练，那我觉得才是真是很难得、可歌可泣、非常可敬的一个。因为现在的中国女足的确，咱不能说是这什么吧，但至少是在低谷当中，是在绝对的困难当中。 低谷当中更需要有一位这个比较靠谱的主教练出来救场，所谓的。因为中国女足在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比赛啊，一个是成绩的问题，还有各种各样的事儿，包括这个赛前的这个选拔队员什么的，其实都是引起了相当大的这样一种所谓的争议吧。也看到有球迷说了，就是觉得无所谓了啊。有些人说，现在看中国足球，无论男足女足，心态呢改变了啊，变成了爱咋咋地啊，愿意咋折腾都行啊。他说今天这个教练，明天那个教练，这个换教练，我们只说女足这个啊。天生你觉得？单纯换一个教练的话，中国女足这个水平能有这所谓的质的提升吗？是不是很难啊？ 对，这是本质上来讲，换一个教练跟不换教练，换一个教练跟换十个教练，对于中国女足来讲没有任何的差别。就是本质上来说，足球比赛无论是男足女足，其实都是需要人去踢的，对吧？就是你给穆里尼奥带一支，比如说现在的中国国足，穆里尼奥也打不好，对吧？你给卡纳瓦罗带切尔西，那卡纳瓦罗成绩至少也跌不出英超前四。这就是人踢的比赛，那么最终这个球队成绩好坏大概率还是要看人。教练的确有他的这种执教的能力，有他的这种风格特点和作用，但是教练的执教能力是要在球队具备一定基础之上才能体现出来的、发挥出来的。所以中国女足包括中国男足现在的问题的确不是谁当主教练的问题，谁当都一样。开个玩笑说，谁当都这个水平，都不可能有什么长足的、迅猛的、突飞猛进的这个一日千里的这种发展，不可能。然后，那么既然是这种情况，我们就得承认谁当都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说，在现在的这种球员基础之上，好的教练能够让球队更加团结，能够让球队的心态更加放松，能够跟足协跟相关的部门有更好的沟通，这个才是一个好教练在现在这个中国女足时代所能够做的。你指望说这个女足教练来之后天翻地覆，教大家一些花活绝招，教大家一些绝活，我们就能打进这个亚洲前三，打进亚洲前二，世界杯进前四，没戏。世界足球从来没有戏法，也没有魔术。 这个主教练其实最大的作用不只是在场上的这个排兵布阵，包括这个临场指挥什么的，包括他需要，首先我觉得最基础的一个，他得把现有的国内最优秀队员都笼络或者说都收罗过来，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能力才行。否则如果说还存在一些比较好的球员，比如没有入选的这个球队，那肯定会让人感觉到有质疑啊，这种声音的出现。所以我希望如果是水庆霞指导接这个女足主教练上边，在这一点首先解决了，就是女足啊，咱们有这个优秀队员，尽量都让他进到这个国家队当中，为国家队效力，这多好啊！就减少很多各界的这种质疑啊，其他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声音。当然，我们再聊回男足这一边，天英，那男足，这个更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了。咱们也从主教练开始聊起，就是李铁指导。天英，你觉得距离跟越南队这场比赛大概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这段时间好像这个又是严禁了这个比赛的时间之后，这个肯定他球队的训练的内容啊是不是会有所变化？天你觉得呢？最近国足会练一些什么呢？ 从现在的比赛看啊，接下来国足的比赛马上要踢的是越南嘛， 其实我们跟越南的比赛来讲没有什么退路了。说白了，你跟越南如果不能拿分，不能拿到三分的话，那基本上这次出线就彻底告以失败了。因此拿三分是当今国足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拿三分的核心就是拼出去搏出去，靠防守解决不了拿三分的问题，那么跟越南就得解决如何进球。中国队在此前两场比赛当中，180分钟的比赛当中打正一次球门都没有。我们姑且能够说，那是因为你踢的是日本澳大利亚，打不正球门。那么踢越南如何解决打正球门打进球门的问题？我觉得对于李铁来讲，两个问题是最关键的。第一个，如何让咱们的规划的外籍球员能够抱团取暖，能够扎堆进球，就是他们几个人啊，即便是一块出场，能不能互相之间有个配合，能把球打进去。就是说你脱离中国足球的，脱离中国队员的体系，就你们几个人单兵作战，可以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到这个时候了，我们再去讲把这些规划球员跟本土球员捏合到一起，让他们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这个时间段已经来不及了。那么就靠他们的单兵，我们花那么多钱买的不就是他们的单兵能力吗？对吧？那么让他们单兵能力去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在这哥几个单兵能力解决不了的情况之下，中国足球还是要捡起自己的一些老办法，比如说定位球。对于越南来讲，就是即便这几年以来啊，越南队的身体素质、身高啊、体能、力量啊都有明显的进步，但是我们针对于他们来讲还是有一些优势的，毕竟这些优势在传统上面一直存在。那么中国队是不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在定位球进攻、在定位球战术方面有更多的研究，有更多的去这种去策划、去这种来计划这种方式？因为我们知道哈，短时间之内能够迅速提高的东西其实不多，在足球里面，但是定位球反复练习是能够有机会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两个，第一，如何激发外籍球员这个规划球员的这种单兵能力或组团单兵能力，第二，让我们的全队定位球当中有解决办法的机会。这样的话，让我们在跟越南比赛当中，即便很困难，我们也能看到一丝希望。 提到单兵的这个能力啊，天鹰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说，你认为有这个单兵能力实力的这个球员啊，就是国内球员还有这规划球员都算上。 哦，咱们说有单兵能力的其实球员真的是不多哈，就即便说国内的本土球员啊，吴磊，原来说吴磊的单兵能力是不错的，但是其实说吴磊的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啊，他还是要对中场有很多的依靠。吴磊是那种接球型的队员，他不是一个说我带着球自己能够过掉几个人的球员。吴磊的拿球进攻能力、持球进攻能力不是特别强，吴磊的优点是在于跑动接球的射门，这个是吴磊的优点。吴磊是必须在一个有强大的中场支持的球队才能发挥出自己的风格，这个风格其实不是中国队的优点，这是吴磊受困于中国足球现在的一个问题。而外籍球员，不是规划球员，我们可以说的哈，单兵能力其实在理论上，在他们刚来中国的时候，单兵能力都挺强的。阿尔克森单兵能力非常强，阿兰单兵能力也非常强，阿洛伊西奥单兵能力也还可以，这几个人都行，但是只是这段时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你看阿兰其实在国安踢的那一年，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他，哎呀，有的时候能够进球，但关键时刻怎么老看不到他，就是阿兰在跑动当中啊，在这种个人的这种速度当中啊明显的下降，他是受伤之后啊这种速度能力下降了，爆发力下降了。阿尔克森也是存在这个问题，阿尔克森在中国的联赛时间太长了，他的这种跑动啊、敏感性啊，我觉得跟他刚来的时候也下降很多。阿洛伊西奥就不用说了，在国内联赛都打到后腰了，这个进攻能力其实下降的非常大。就是这些队员之前都有单兵能力，但是现在都是下滑的非常多。 当然看到了这两天关于国足在前方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报道啊，包括助理教练相关也接受媒体的采访。球队呢，现在的据介绍训练量比较大，有一些伤病在逐渐恢复当中，像张琳芃可以随队进行一部分的训练，但王刚目前还不能对抗，需要过两天。据说其他球员状态是越来越好。而最近呢，国足是以5天为一个周期，经过两个周期的这个训练准备，包括队内的对抗训练。这个助理教练也是介绍到说，感觉队员体能状况有所好转， 从三月份队员一直在集中封闭训练打联赛国家队比赛，然后再集训，一直没有得到休息，说心里是比较疲劳的，心理状况啊认为比较的差。天英，你觉得这又提到这个心理状况了啊？国足好像大赛的这时候，除了米卢米老师在那会儿2001年出现，那个心态是挺好的，其他的各个时段这个心态总出问题啊。你觉得这个助理教练这说了，这好像心理状态这状况比较差，这个是透露出一个什么样的意蕴来呢？ 的确啊，国足之前一段时间啊，就是这个问题也受到很多的批评，就是体能状况出问题。因为大部分的大家的理解是说，你到那就踢两场比赛，没干别的，你也不是一周三赛是吧？累得不行了，体能状况下降了，你不就是在那儿训练休息、训练休息，这么长时间就打两场比赛吗？其实大家的理解只是这种身体上的理解，这种长期集训带来的这种精神状态上的这种压力非常大。因为我曾经跟咱们就是说在海外集训的这种国脚啊有过这种沟通啊，就是聊天当中，其实人家跟我反馈的一个感受，当然咱们没有去体会不到，人家的反馈就是说精神压力就这种难受的程度真的有点要崩溃了这种感觉，所以咱们也能够感觉得到这种可能在精神层面上的这种困难非常大的，就精神带来的这种身体状况的下降。我认为除了其实刚才除了康乐说的这几个队员之外啊，还有李磊、池忠国，其实全是有伤病的问题。对于中国队来讲，其实现在面临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伤病。但是换个环境说，就换个思路说，中国足球打到今天这一步，有谁没谁都差不多，对吧？有吴磊没吴磊不一样，但是除了吴磊之外，客观说有谁没谁都一样。中国足球有他没他，基本上是名次上下不了一名。踢越南有谁没谁，有吴磊，咱们不说吴磊哈，有别的人没有别的人，可能该赢赢，该赢也能赢，该输也能输。所以就是中国足球现在我们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的是我们不要老给自己找理由，就每次在比赛之前第一场比赛轻敌了是吧，第一场比赛是轻敌了，有点被这个自己的这种舆情啊，被自己的消息啊给弄得自己有点信心倍增了，第二场比赛呢又有点害怕了，那么到第三场比赛呢开始提前放风了，说这个体能也不好，伤病也多，状态也不好，那是又在为自己的输球找理由。其实中国足球一直处于这种要么左要么右要么前要么后，要么激进要么保守，要么这个有点骄傲了哈，要么有点自卑了，就是说白了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实力不够。你自己实力够，定力就在这儿，中国足球现在还是因为实力不够，没定力，容易人云亦云，容易被这种舆情所干扰。体能问题我觉得不是问题，人家越南队跟咱们差不多疲惫，我认为什么的问题最后都是在心理上的问题。对于当今这支国家队来讲，还是刚才跟说的女足那个问题是一样的，真正好的教练就是到目前为止还变不出戏法来，唯一能做的就是让队员的心情心理更加放松，让球队更加团结。对于李铁来讲，现在要干的始终是这个问题，战术层面上让规划球员单兵作战，让定位球战术发挥作用，这是战术层面的，场上的场下最重要的就是让球员放空下来，球员团结起来。 天儿，你刚才这么一分析，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这场跟越南队的这个比赛啊，天英，他的这个真容易给队员带来格外的一个心理的压力。这不是我们在这个烘托这个所谓的赛前造一些氛围，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联想一下现在的这个中超的俱乐部的这个情况，天英，你看好几个队，广州、河北啊，还有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队，据说可能都会存在某些问题吧。中超首先现在有点给人不稳的这种感觉，那整体的中国足球环境可能大家更加需要国足对越南队这场比赛就至少有一种不能输的感觉吧。那这个对于国足，天儿，你觉得是不是就是很大的一种压力呀？ 就是队员们他们能挺得过这样的一个压力吗？ 的确，这个的压力非常的巨大，我们得承认啊，非常的巨大。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咱们所有的球迷都能算明白这个账，对吧？打不赢越南就没戏了。这十二强赛，咱们又一次出局了啊！为什么说又一次出局了哈？就是打不赢就出局了啊，后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了。然后这是 现实问题，咱们都能算得出来这账，国足队员也能算得出来。大家可以就是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个哈，就是我认识很多的这些球员，其实咱们一直认为，哎呦，这个赛程赛制这么复杂，积分排名这么复杂，这个各种情况，咱们老觉得球员能不能想得清楚？其实球员这些球员啊，从小从几岁时候起打各种比赛，对赛程赛制、对积分排名非常敏感，就咱们都想不到的，人家想的都非常清楚，哪场比赛什么结果，最后会怎么样？所以说打越南这种心理压力不用咱们给球员带来，球员自己就会有这种压力，没有这种压力太不正常了。所以我认为这种心理的压力本身就是自带的，而且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没有一代，就是没有球员，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几届国家队没有这种遇不到压力的时候。刚才康乐说米卢那届国家队，米卢那届国家队在米卢的疏导之下哈，心情啊状态非常好。其实还有一个核心因素，米卢那届国家队很多队员都在海外效力或者即将去海外效力，米卢那届国家队至少场上有6到7名的球员是在五大联赛能踢得上主力的，而且那个时候的球员风格特点非常鲜明。现在我们的球员真是缺了谁都一样，没有风格特点非常鲜明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压力，就原来有压力，现在有压力，只是因为现在由于我们能力不足，让压力显得越来越大了。 嗯，是，确实，而且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啊，就是连输了两场，输了两场之后呢，大家可能都在就是各界都在看这场比赛啊，它可能有真的是多重的含义。一个是天儿你分析到的，如果这场比赛对越南没能全取三分，那这个晋级的希望啊，现在是据说是0.28%了，已经到这个下降到这个程度了。如果连越南都赢不了，那估计就是趋近无限趋近于零了啊。再有一个，刚才给您分析到的，目前国内足球的一个环境需要中国男足战胜越南队，给这个行业打一针强心剂啊。再有呢，这也是这个十一假期啊，这尾巴那块是吧？所谓的边框边篓全菜收口，那天很多全国的球迷都会关注这场比赛啊，所以它有格外很多各种各样的含义或者这个意义吧。我们期待着国足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当然了，这个比赛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得有一些关键的人物。天英你刚才也提到吴磊了，这就作为关键人物。但是这两天我又看到了好像更多的这个球迷对吴磊这几场在这个西班牙人队的表现很多也觉得不满什么什么的。我看到了网上还真是有一些嘲讽的，你比如说今天出来一条新闻就说这个吴磊在最近的这场比赛当中这个好像全场只有5脚触球，然后那个3脚成功，然后但是我看那个是这个文章写的是全场跑动范围最大的一个队员，然后好多人就是嘲讽了，说哎，你这实在是这个小编没得写了你才这么写。天儿你觉得吴磊在西班牙人队这样的这个状态啊，或者说跟球队的这种融合的这个程度，他对他未来马上回到这个国足的比赛，你认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的确吴磊在西班牙的联赛当中的表现啊，上一次比赛真是有单刀球没有打进。咱们刚才就说了，吴磊的特点不是持球进攻，是这种持球进攻让吴磊一次一次的在比赛当中就是成为大家批评的对象。吴磊的特点是接传球之后跑动当中的射门得分，这个是吴磊当年在西班牙人表现好的时候给大家印象非常深的一点。就是现在的情况啊，我个人的感觉，吴磊这种往返的奔波跟吴磊现在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其实在国家队的层面当中他还会非常疲惫。但是大家要相信一点，就是我一直觉得从吴磊非常小的时候，我们当时去东亚，当时在东亚的时候看过他们那个队从小的那个训练，其实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我当时看他们训练，我跟上海的记者媒体来聊的时候，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们从小的那个队就是特别规矩的一个球队，就他们从小的这一批啊，东亚里这小孩儿非常规矩，就是书包啊、球衣、球鞋啊，搁得非常整齐，不像有些那个运动队一样啊，随手一扔，这个队员稀里咣当的。他们不是，所以这个球队，所以你看吴磊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这种对于国家队、对于世界杯、对于留洋非常强大的梦想。我认为这个批小孩啊，就吴磊他们这一批小孩，应该是中国足球这一段时间以来 为数不多的可以指望的，在精神层面当中，在战斗力层面当中，你看吴磊每一次回国比赛真的是拼尽全力。所以说我们面临最困难的比赛的时候，面临最艰难比赛的时候，我还是这个感觉哈，就是包括跟像四十强赛一样，谁踢得最好肯定是吴磊，谁飞得最远，谁跑得最远，谁最累肯定是吴磊，但是吴磊依然是贡献最大的。就是对于现在吴磊来讲，大家不要再批评，我认为吴磊作为一个职业球员做的没有任何问题，现在的吴磊真的是需要大家的支持跟鼓励。而且我觉得对于吴磊来讲，他已经这个年纪了，已经30岁左右了，中国足球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下一批留洋的小孩该是谁，下一批有没有吴磊的接班人。 是，我同意天生你这个观点啊，就真的没有必要去这个嘲讽吴磊，因为吴磊他能站在这个场合，绝大多数的国内的球员其他人都做不到，对吧天生，就是这个实力，你让他去站那儿，他可能这个人家都不会给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大家只不过看到了吴磊可能在这个西班牙人队，因为我认为这个也有可能跟这个主教练啊，包括这个队友对他的这个吴磊这个信任可能是有关系的啊。大家想象一下，吴磊在西班牙人队最厉害的那会儿，那打巴萨的时候还进球了呢，对吧？啊，大家要想象吴磊他是具有这样的实力、这样的能力的，只不过可能现在由于在这个球队当中，队友可能不像以前那么的信任他啊，包括主教练这种排兵布阵，这个可能是有些许的原因的。但是我相信，吴磊回到国家队打亚洲层面的比赛啊，他整体上还是有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这是体现的所谓的一个小降维。我们也期待着吴磊包括国内的这几位规划球员在国足面对越南队的比赛能成为我们得以倚仗的某一个爆点啊，能够早日的这个取得这样的一场胜利吧。因为这场胜利不止对于国足的出现意义重大，同样对于中国足球现在来讲也是相当解渴的一件事，期待着这场胜利的出现。好的，我们今天体坛夜话的上半段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贡献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我是康乐，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下半段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国安、关于足协杯的事儿。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到。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依然是小雨天气，能见度较低，还将会有轻雾出现，请开车出行的司机朋友们要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晴朗回归，阳光会全勤打卡，最高温度在26度上下，届时秋高气爽，天朗气清，非常适合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后半夜有轻雾产生，最低温度18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6度。明天空气很好，非常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合穿短袖类服装。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还要有防护措施。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0天。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体坛夜话。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体坛夜话节目的下半段，我是康乐。下半段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国内足球方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把赵宇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赵宇你好。 康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赵宇，我们首先来说说关于国安队的最近的消息吧。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条消息，说国安队有可能会在今年呢是以这个出征亚冠的年轻人为班底来征战足协杯的比赛，据说主教练比利奇也希望能够考察这些队员，尽可能的带来比赛的胜利。赵宇，你对这个是否有一定的预期呢？ 这个首先来说，可能我觉得不完全准确。因为一方面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这些国家队的队员已经抵达了，就是跟着国家队一直在西亚去备战，他是没法跟着国安队去参加足协杯赛的，这是比较遗憾。因为国安队的国脚也比较多，而且都是球队不可或缺的人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是有现有的这些留在国内的球员，比如说侯森呀、朴成啊、金泰妍等等这些人吧，他们其实还是会参与到这个足协杯比赛当中，但是全靠他们是肯定人数也不够的。另外就是这个个别位置也需要进行补充，所以我们也都知道现在有这个十几个吧，这个年轻的球员之前都是包括踢全运会啊，包括在预备队的球员正在跟着国安队在上海进行训练。其实你像郭全博这样的球员，他刚刚踢完亚冠，这个大家都比较对他比较熟悉和了解，因为郭全博在之前的赛季也曾经踢过主力。另外像乃比江啊，这个阮奇龙这样的球员，谢龙飞等等吧，这些球员其实之前都跟着国安队一队训练，包括比赛过。像比如说这个谢龙飞等等这些人，还都参加了上一届的足协杯的比赛。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国安队应该是派上一个混编队，就是年轻球员加上没有去国家队的这些球员，组成一个这个混合的这么一个队伍去踢足协杯的比赛。因为我们上一届都知道，受到这个赛程赛制的影响，这个有冲突嘛，所以说只能派这个预备队去踢。这一次呢，还不是说完全的预备队，也不是说以预备队为班底，而是说补充了大量的这种年轻的预备队的青年队的这些新人。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嘛。另外，你比如说像这个曹永静啊，像等等其他这些过去在联赛当中打的少的，比如说也比较年轻的何振宇，是不是也会出现在这个足协杯比赛当中？这个还是让我充满了期待的。就这些过去打的少的球员，他们应该在比利奇的带领下，在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展示自己。而且咱们一直都说，哎，国安队没有年轻人，然后这个什么 U23 球员短缺，只能依靠高天翼，是吧？这一次你看，就是高天翼也在这个足协杯备战队伍当中。还有更比高天翼更年轻的人，他们能不能在这个比赛当中涌现出来，获得比利奇的这种赏识和认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这对于国安队未来这个踢联赛也好，包括明年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不能只依靠，比如说高天翼一个人去完成这个 U23 的政策。虽然说何振宇也是符合条件，但是他显然在作用上不如这个高天翼。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在这种 U23 位置选择上会欠缺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年轻人就更应该表现好一些，然后证明自己，有可能比如说将来代表一线队去踢更多的比赛吧，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 当然我们再聊一聊关于国足的事儿啊。国足呢这几天 在进行了这个内部的教学赛之后，教练组织给国脚们放了这个几天的假，这两天吧，应该是原地的来休整，让国脚们充分的这个忘却一下现在这样的一种压力。当然了，未来的比赛当然还是千斤重担呢。我们也是观察到了，之前的一些有伤病情况的队员呢，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据相关记者介绍到了，像是张琳芃已经是开始跟着大部队参加准备活动。之前因为伤病单独训练的这个像王刚啊、尹洪博也开始参加了全队的这样的一个合练了。赵宇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目前国足的这样的一个伤病的情况？这些伤病的球员，你认为对国足的这个影响大吗？下一场对越南的比赛？ 我觉得其实这个伤病，说实话，对于中国队来说影响不是很大。首先说，相对比较严重的可能就是李磊吧。李磊他的这个伤病其实是老伤，不管是在联赛也好，包括后来到了国家队，都是因为这种老伤影响了他的这个训练和比赛。我估计这场打越南，最起码打越南这场，应该他还是没法去参加。好在这个中国队左后卫位置上不缺人，王申超一直是占据很稳定的这个主力的位置。好消息就是像康乐刚才介绍的这个张琳芃是吧，这个已经跟队开始合练了，而且有些的这个对抗训练也已经可以跟着踢了。其实咱们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也介绍过，张琳芃他的这个只是韧带的损伤，还没有说是拉伤啊、撕裂这种情况，所以说就不会影响到比赛。所以我坚信在这个10月7号跟越南队的比赛当中，张琳芃是一定可以踢的，而且他只要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他肯定会出现在国家队的这个首发名单当中。另外的好消息就是王刚，王刚现在也基本上是复出了。其实我觉得国足在右后卫位置上这个人员啊，相对来说储备的比较少一些。我觉得王刚如果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伤病，还是应该让他来踢这个主力，因为王刚的这种速度啊、突破能力，包括这种折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就是说他现在可能就是联赛当中啊受的这个伤，右脚的这个伤，一直没完全好利索，再加上这个过去赛程又比较密集，出现了这种反复的状况，也影响到了国家队的比赛。现在好消息就是越来越好了，相信他也应该会，跟着球队出现在同越南队的比赛的这个最起码我觉得18人名单应该问题不大。另外尹洪博其实也，现在也归队了。我觉得像尹洪博这样的球员，他就是一个比较全能的战士，体能比较好，个人技术也比较好。只要没有伤病，教练组都会委以重任吧，也比较喜欢他。比较遗憾就是池忠国，其实我一直是希望池忠国能以一个更好的状态出现在训练比赛当中，但是他的这个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理想。现在也是在这个国足训练当中是单独的训练，但我觉得如果说未来这几天，因为毕竟现在还有时间嘛，大概距离这个比赛大概还有这个2周时间吧。我觉得如果说池忠国调整好了，他还是应该，我建议国家队应该把这个池忠国放在这个防守型后腰的位置上，这样可能我们在攻守方面就会更平衡一些。总体来说这些伤病都不是说影响国足的备战或者说影响到国足比赛了，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这种人员的短缺，就是我们在每个位置上的这个球员储备都是充足的。而且现在康乐刚才说的，球队也放假了2天，但是呢这个放假说实话也让人觉得比较郁闷，因为受到这个疫情啊和中国队这种防疫措施的影响，你放假了也基本上只能是待在房间里，顶多下楼是吧，下到楼下就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就这样了，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但你说这种下到楼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也显得也很鸡肋。我觉得这个放假只是说让队员们身体上稍微疲劳的调节一下，但是真正精神上的这种疲劳、这种倦怠，我觉得是很难去解决的。因为你其实球员们也说，包括看一些综艺节目啊，或者说看一些搞笑的脱口秀啊，稍微缓解一下这种精神上的疲劳。但是我觉得长时间的不跟家人在一起，长时间的这种封闭的生活，势必会让队员们产生这种影响。有什么好办法？说实话，咱客观的讲，就是这个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没有什么好办法，就只能是你自己想办法 去克服，去忍受，我觉得就是这样。你说你看综艺节目，看一些搞笑的段子，就能排解这种压抑的情绪吗？我也隔离过，我也在这个深圳的房间里隔离过21天，我觉得这种生活确实是很难受，只能是自己去克服吧。我觉得所以说这些球员也挺不容易的，对吧？咱们也没必要说你比赛没踢好就否定他们的一切，最起码我觉得他们这种付出，这种不容易，我们也应该换位思考，给他们更多的一些宽容，给他们更多的一些空间吧。 当然还有球迷朋友想让赵宇也给聊一聊对于国足未来的这个前场的这样的一个排位啊，因为最近吴磊在这个西甲的比赛当中好像也状态当然在国足来说那个吴磊肯定还是水平非常高的一个球员了，但是在西甲这个整体啊状态什么的比较的一般吧。有球迷就说了，能不能把这个吴磊回来了让他打替补，然后让这些规划球员成为这个首发阵容啊，你认为这有这可能性吗？赵宇， 首先吴磊这次回来的会相对的晚一些，不会提前回来，他应该是大概10月4号抵达沙加跟着国家队备战同届男队的比赛。球迷这种建议我是不太认同，因为我觉得其实吴磊在我看来状态还可以，因为我们也看了这个连续两场西甲比赛，他都有这种依靠自己的速度，然后这个打对方身后球前插有一个球这个单刀虽然说没打进，但我觉得这个跑位绝对是世界级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队友能给你根据你的特点传出这种球来，就是能够给你传出这种恰到好处的身后球，就是你跑的时候你还不越位。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国家队啊这种可能性就一直给我的感觉就不是很大，有的时候可能吴磊能够跑出来，但是真正传出的这种机会不是很多，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中国足球跟这种世界最高水平足球的一种差别跟差距吧。我觉得吴磊没办法，只能是说你到了中国队就要适应中国队的这种踢法，所以我觉得吴磊这个位置应该不要动，就是还是让他稳定的出现在这个右边锋啊或者说是右边前卫的位置。反倒我觉得其实埃克森的位置是可以调整的，因为埃克森说实话这个在过去的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对于国家队的这种进攻和进球尤其是这种方向来说，贡献并不像他的这个过去在联赛当中贡献的那么大。我觉得这个位置上你可以考虑本土的这个选手，比如说张玉宁啊，比如说郭天宇，你甚至说是吧，就是说我们如果踢这种无锋阵型，那你可以把这个阿兰踢放到这个中间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这样考虑的。你比如说像洛国富啊，像阿兰，我觉得这两个人呀是可以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的。那你比如说让这个阿兰呀、洛国富搭档吴磊在前场，其实这也是一种选择。每一场比赛，不管是过去的这个4强赛，还是现在的12强赛，我们总是让这个埃克森出现在中锋位置上。我觉得每一场比赛都首发，这是不合适的，这是可以调整的。不是说他是入籍球员，他是规划球员，他过去踢中锋踢的不错，也在中国的联赛当中进了很多球，他就一定适合首发。那你其实我觉得，与其让吴磊这个压一压坐在板凳上等等机会，还不如压一压埃克森。那说明这样的球员可能你稍微压制一下，是吧？稍微让他这个下半场以骑兵的身份登场，反倒能够爆发出更大的这种作用。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究竟怎么排阵呢？说实话我觉得现在李铁这个战术啊让人有点完全摸不着头脑，因为前两场比赛采取不同的这个战术打法，那么他跟这个越南怎么踢，我个人估计啊他就刚才虽然我说了埃克森不适合踢中锋，他应该还是让埃克森来踢。那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这样安排，那你右边吴磊，那你左边是不是就可以放一个阿兰，对吧？我觉得你打4-3-3跟越南队踢4-3-3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埃克森、阿兰、吴磊这个组合，我觉得应该说能够有机会攻破越南队的球门。这个是我在锋线上我个人的一个这个组合和安排。当然你如果说这个中锋位置上放郭天宇，我觉得也没有问题。这个郭天宇、阿兰跟这个吴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吴磊一定要出现在首发名单当中，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当然国足现在面临着很大的这种压力啊，赵宇，我记得国足这个面对压力的大的情况太多了，然后也有这个所谓的崩的时候， 这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是输给泰国队那场比赛，然后呢国足就是被各界啊，那就开始本来现在舆论压力就大是吧，一旦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压力山大，可能比山还大。这回我想说就是面对越南队，赵毅你觉得是不是这个压力应该也是非常大的呀？ 对，没错，说实话这个康乐刚才提到了这个1-5啊，这场比赛我在现场，这场比赛可能跟中国队的这种不重视，然后跟中国队的懈怠，队员们没有100%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而现在呢，这场比跟越南队这场比赛，我相信中国队肯定不会出现这种不努力、懈怠、不重视的情况，应该说是高度的100%的重视。但是如果你走两个极端，你跟越南队的那场比赛是懈怠不重视，那你可能会输得很惨。如果说你太重视了，就把这个比赛，每天都在想这个比赛，每天都把它放到心尖上，放在心头，放在头脑里，那可能，对于你的这种备战来说呀，也不是很有利。说实话，我们现在啊，就是对于这场比赛，可能，赋予的东西太多了。一方面赋予的就是说，我们中国队能不能迎来12强赛的首胜。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越南队进步很快，我们在面对这种过去不如自己的球队的时候，能踢出什么那样的比赛？如果说输了，那是不是说中国足球又彻底不行了？种种的这些这个说法吧，种种的这些条条框框，可能会给国足带来比较大的这种精神上的压力。我觉得这就看队员们怎么去看了，因为通过这几天接受采访也能看出来，队员们也能感受到外界的这种期望和压力。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是一个成熟的球员，那就应该不要过于关注的这些东西。我相信啊，到了国家队这些人都是这种身体呀、心理素质都是特别好的，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是尽量少看外界的这个说法吧，因为你看的再多，其实对于你备战来说没什么太多的帮助，反倒是会让你想太多，你想太多到比赛当中就容易发挥不出来。这种缓解压力，说实话我觉得教练组也好，球队的管理者也好，也要做一些工作。就是你在备战的时候，你不要总提越南队，你不要总提这个我们之间有什么差距啊，或者说我们过去比他强等等这些话，你就拿这场比赛当一个正常的比赛去备战就行了，对吧？你不要想结果，你当一个正常的比赛去备战，当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比赛去准备，哪怕你把它当成一场热身赛去准备，反倒会起到更好的这种效果。就是你现在也别想说，哎，我能不能拿到12强赛的第一个三分，这个东西吧，你能不能拿到是你比赛踢出来的，不是你想出来的。这场比赛说实话，你如果说总是说，哎，我必须拿三分，必须拿三分，那有可能你只能拿到一分。就是你放平心态，你平时怎么训练就怎么踢，那有可能说不定你真的能够拿三分。其实我还想举一个例子是什么，我们曾经1-5输给过泰国队，然后过了2年之后吧，我们在客场又跟泰国队踢过一场这种友谊赛，当时全队上下的压力确实比较大，那场比赛是在大雨当中进行的，比赛也曾一度中断，好不容易进了一个球之后，中国队身上所有人身上的这种压力和包袱都放下了。就这个比赛你一旦进球就会好踢，一旦说你这个长时间没法进球，长时间打不开局面，让对手如果再先进一个，那这个比赛我觉得就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和问题。现在中国队我觉得踢逆风球啊，真的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相对欠缺一些，所以说在跟越南队比赛当中，第一你要放平心态，第二就是你要做好防守，千万不能让对方先进一个球，先进一个球这个比赛就不好说了。还有第三点就是，你如果长时间拿不下对手，进不了球，你也不能太着急，哪怕是踢平了都可以接受，你要有这种心态，那可能这个比赛就会相对会容易一些。如果说你说必须要赢，必须要赢，上去第一分钟就想这个事儿，那可能这个比赛真的就比较难了。所以心态还是挺重要挺关键的。现在对于中国队的这些球员来说，可以上网看综艺节目，可以上网看电视剧电影，就别上什么体育的网站，别看这些网友的留言，我觉得这个挺关键。 哎呀，但是照这么说，国足那也是太脆弱的一种物种了。 那这是啥也不能看，这也不能看，那也不能看，是吧？啊， 这么多年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挺脆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你想啊，联赛当中有些队员没踢好，然后他可能这个一上网，回一上网就看到成千上百的这个留言啊、评论，有多一半都是骂他的。然后甚至我们之前也有过，比如说球员因为这个骂声太多了，把这个个人的社交账号都注销了等等。可能大家生活在一个不完全的这种对自己可能压力比较大的环境当中吧，就是越来越变得脆弱。所以说在这种相对可能会出现心理脆弱或者说心理波动的情况下，就避免去过度的关注外界这些评论吧。我觉得这个不过度的关注，这是可以做到的啊。就像是康乐咱俩刚才说的，你可以这个看，但是你别往心里去。你如果一直往心里去，那你就走不出来了，这是比较可怕的。 当然这个外界的评论，我相信这个队员们他可以，比如说就不看了，什么的，对吧？外界愿意怎么评论怎么评论，我认为这个客观上他是这个能够做到的。但是有一点，我认为球员们好像想要做到很难，就是他得关注中超，尤其是某些俱乐部遇到了这个经济上的问题的，一旦这个俱乐部还是他所处的这俱乐部，他能不关心吗？比如说广州队，什么什么队，这个队那个队的。我想问问赵宇，你觉得这个情况能不能再给我们点评点评？就中超的这些俱乐部啊，你觉得未来中超的这个发展情况会怎么样？就先把这个赛季正常的踢完，这应该是一个最大的目标吧。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个广州队的情况确实，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太乐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中国队的国脚们，因为广州队的国脚也比较多，备战这个十二强赛的比赛。你说他心无旁骛，这是不可能的。就好比就是我们在出差，然后我听说这个单位出现了什么什么问题，那我肯定会各种方式去询问啊，同事啊，或者说是朋友怎么样。这都是正常的，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会关心自己的工作单位怎么样了。国脚们也如此，就是只是希望他们别太这个在意吧。就是你不管你的这个工作单位怎么样了，你的俱乐部怎么样，你的球队怎么样了，还是先踢好这个眼前的比赛。刚才康乐也说了，这个中超现在有些俱乐部球队不只是广州队，因为比如说像重庆啊，像河北等等。这些可能都会遇到困难，那你这些队遇到困难他能不能踢中超，这个可能也是中国足协比较关注的。据我了解啊，中国足协也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询问和关注这些队伍的一些情况，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比如说谁谁谁真的就不踢了，或者说谁真的就不进赛区了。毕竟现在距离这个十二月份的中超联赛呀还有一段时间，所以说有充足的时间让这些球队去解决问题，哪怕最后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就是你这个联赛啊，就剩这一个月了，你怎么着也能把这个联赛去踢完，你还不至于说，哎，我中途退出了，让我们联赛少一支队，那可能对于中国足球的这种打击是非常大。我觉得广州队啊，跟这个江苏苏宁还是不太一样。一方面呢，它是不是在这个赛季末呢，你爆发出问题，可能你这个解决起来就是会耗费特别长的解决起来你的这个周转速度会很慢。广州队现在爆发的问题，它有很长时间解决问题，而且其实现在你所有球队到赛区去比赛，你是中超的球队是不需要提供这些住宿费呀，这个餐饮等等都不需要你提供。你只需要把你球队的情况人员安排好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应该不会出现任何一支球队退出的情况。至于说明年怎么样，现在咱们没法打保票，也没法做出一个预判，但最起码我个人的预判就是今年应该不会有球队这个离开，这是一个比较正常比较常规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年的联赛会正常踢完，至于明年呢，可能就是这个冬天啊，这个联赛结束之后，很多俱乐部面临着，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有更多的这种股东进来，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个存在这种转让的情况等等，这些都是联赛结束之后可能我们需要关注和关心的这个情况。 情况，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明年的联赛的一个稳定和发展。不管怎么说吧，都希望这些俱乐部这些球队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可能我们不会像原来那样大投入大投资，但我觉得活着比什么都关键。有些人现在就说，你说这个广州队的这个接下来，你说之前有八冠王，还能不能延续，然后这些规划球员都是他们出的钱，这些球员将来怎么办？我觉得你想这些啊都太远，最重要的是广州队活下去。如果能够活下去，那么可能这些问题也都能够解决。如果说你连活都活不下去了，你现在再去思考这个冠军的延续，再去思考这些规划球员，那也是白费力。我觉得你比如说这支俱乐部如果真的恒大不搞了，那么可不可以第一有其他的这个企业来接手，第二呢，你如果没有接手的话，那这个体育管理部门先托管，然后再去想办法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存在和生存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先稍安勿躁吧，还是希望有更好的这个方式能够存活下来。广州啊，我始终觉得广州不一定需要广州恒大队，但他一定需要广州队。这个城市是需要更多的这种职业足球球队的，它是有足球文化和底蕴和足球基础的，它不能没有广州队。 好的，我们今天体坛夜话的下半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腾讯体育的记者评论员赵宇，分享了很多关于国内足球他的观点啊，有很多确实是非常有价值的观点。感谢赵宇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康乐，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用刘烨之计造霹雳车大败袁绍的弓弩手，这顿石头把袁绍这弓弩手给砸的是脑浆崩裂，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土山头也守不住了，他们全都败退回去了。袁绍一看这怎么办呢，他手底下的谋士沈佩又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明公您不用着急，咱们公明不行，可以公暗。所谓公明呢，不是咱们在官渡周围筑了那么几个土山吗？现在不是让曹操破了，不好使了，怎么办呢？咱们偷偷的收拾他。所谓公暗呢，就是悄悄的挖一条地道，一直挖到曹操的脚跟底下。当年您在易经怎么胜的公孙瓒，难道明公您忘了吗？哎呀，袁绍一听此计太好啊，可不我把他忘了吗？对，当年我既然战胜了公孙瓒，今日怎么就不能战胜曹阿瞒呢？他立刻选精兵开始挖地道，这就是他所谓的那些绝子军呢、就是挖地道这些兵吧。袁绍他忘了，这曹操他不是公孙瓒，哪有像公孙瓒那么蠢的呀？领着残兵败将跑到那个易经去，就在那城里边正当间砌那么一大楼子，老高老高的，在上边这么一藏，他也不出来了。所以袁绍用这个绝子军挖的那楼子底下，把公孙瓒给灭了。说今日之官渡非易经可比呀、再说那曹操八个公孙瓒也不行啊，曹操早就听到了禀报，什么袁绍挖地道，他挖地道干什么用啊？是曹操猛地想起来了，哦，当年他就用这招胜的公孙瓒呢，我听说过，哦，今天给我用上了。曹操立刻把刘烨请来了，问刘烨怎么办。刘烨想了想，丞相，这是袁绍不能功名而公案的，他发掘这种浮道呢，是想从地下透营。对，刘烨先生，他正是这个意思。咱们怎么能够破他呢？丞相，咱们可以掘堑以御之。他挖呀，咱也挖。他不是由外边直着往咱们里边挖吗？咱就围着这个官渡挖战壕，叫掘堑。他挖到了这个战壕跟前呢，他就不挖了，已经透了亮了，这招就不好使了，他是不战自退。曹操一听此计甚妙， 立刻派了精兵10000，围着这个官渡划了这么一条大沟啊，3丈来深，2丈多宽，果然把袁绍的绝子军给破了。